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32面，532面。从第二段看起，诸大乘者啊，从这看起，诸大乘者，《法华经》譬喻品曰：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勤修精进，求一切智。佛之自然之无私之如来智性之见，列无所谓名念安乐无量众生，利益天人度一切，度脱一切，是名大乘。前面呢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这一品经末后一段着重在诸大乘者，也就是他不是专修净土法门，修学一切大乘法。临命终时，他希望往生净土，可以将他修学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能够往生。那么先说哪些是大乘，《法华经》譬喻品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这个佛世尊呢，就是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听佛讲大乘佛法，听了之后呢，能相信，能接受，你看信受，又能行，勤修精进，这是行。求一切智。这一位诸大乘者方向目标非常正确，学佛不是求升官发财，不是求人天福报，而是求一切智，求佛智、自然智、无私智，通通是讲的智慧。如来之见，列无所谓。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佛知佛见，佛有智慧，他所知道的，他所见到的，决定是真实不虚，也就是见到一切诸法的真相，佛有舍利，有四种无为，这是说佛的德能，合起来讲呢，如来的智慧德相，求的是这个。明念安乐无量众生，如来成就智慧德相，所起的作用就是 度化众生啊，所以这里说的明念，明是怜悯众生，本来是佛，啊，但是现在他迷了本性，他变成凡夫了，虽变成凡夫，他的佛性没有失掉啊，他还是有佛性，只是迷而不觉。什么时候觉悟了，什么时候他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个一切众生是讲六道众生，十法界的众生。啊，都是佛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，跟阿弥陀佛也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学佛目的呢，就是成佛。啊，就是把如来智慧德相找回来。啊，佛告诉我们。众生的迷，是因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，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分别执着呢就造业了。啊，业有善恶。善业呢，在感三善道六道里头的；恶业呢，一定感三恶道。所以生生世世啊，不能够超越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现状如是啊，佛看得清楚。所以佛怜悯这些众生，念念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帮助众生断烦恼成佛道啊，利益天人，度脱一切，这叫大乘啊。又十二门论云，摩诃言乘，摩诃言是梵语音译，翻成中国意思就叫大乘啊。摩诃言就是大乘，与二乘为上，故名大乘。这个二乘就是声闻阿罗汉啊，辟支佛比他们高啊，这两种称之为小乘，或者呢声闻乘、缘觉乘，把它称为二乘啊。菩萨是大乘，比他们高啊，所以与二乘为上，故名大乘。诸佛最大是臣能知啊，这个大臣呢能够到达成佛的境界啊，所以称之为大臣。诸佛大人臣是圣前面这个臣是动词，我们臣妾 后面这个乘呢是车的名字，是名词啊，也就是诸佛大人他们乘坐这个大乘车啊，这是比喻，故名为大啊，乘大乘才能够乘佛道啊，乘小乘只能到达阿罗汉啊，乘中乘只能到达辟支佛啊，所以不能到达佛境界啊，这个佛经上讲的三乘或者是二乘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又能呢灭除众生大苦，众生的大苦就是六道轮回，特别是三途地狱啊，地狱是最苦啊啊，地狱有没有呢？真有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修学大乘的人知道，地狱真的那么多吗？真的有。为什么？一念恶就现一个地狱，所以六道轮回天堂跟地狱是人心变现出来的。你不造地狱的业，地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，啊，所以地狱不是上帝造的，不是阎罗王造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是你自己极重罪业变现出来的。就像我们人晚上做梦一样，梦没有人知道啊，这个我们能理解啊，梦是自己，所以现在人所谓是下意识所变现的啊，六道轮回三途地狱也是这么个道理啊，是我们不善的心行啊，行为，心是念头，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自然变现出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上善这极乐世界，上恶最严重的地，这个地狱无间地狱啊，阿鼻地狱啊，这是极重的这个地狱，全都是自作自受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。如果怨天尤人，那是罪上再加罪啊，苦中再加苦啊。啊，这些道理啊我们懂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那么今天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明白了啊，他们证实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许多东西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，众生最大的苦啊，是轮回。啊，轮回是怎么造成的？迷惑颠倒。 啊，造作恶业所感得的。啊，佛看到众生受这么大的苦报，来帮助他灭除大苦，也就是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。这是怜悯众生苦，帮助他拔苦。下面呢，与大利益事啊，与是给他给予啊，就是布施的意思。大利益是什么？大利益是成佛。怎么个成佛法？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，这就是与一切众生大利益事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堕落在六道轮回这些苦难众生，怎样才能回头？怎样才能脱离苦海？怎样才能够在一生当中回归自信啊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？极乐世界就帮了大忙了。如果不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事情一生一世是决定解决不了的。为什么？烦恼难断呐。啊，六道里面最严重的烦恼，情执，能断得了吗？如果断不了，那就是地狱里面的根啊，你的地狱根没拔掉啊。遇到缘了，这个地狱苦报你不能不受。啊，分别是四圣法界的正因。你有分别，你超不了十法界；你有情执，你超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偏偏这两样东西，众生真难断了。世尊49年教学，千言万语啊，把这桩事情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立根的人听到之后，他能觉悟，他就能回头。上中下根不行啊，他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虽知道啊，回不了头来。这怎么办？诸佛如来他们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 这些人，包括法身菩萨，因为他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从来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不可能有分别之处。所以诸佛如来度众生，使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这个事我们要明了啊，不是佛不慈悲，佛不起心动念，啊，难得在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，啊，出家那个时候，啊，他出家的法号叫法藏比丘，没证过位啊。这个时候发了大心，发了大慈悲心呢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是在因中发的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发的，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没有愿了，啊，回归自信了，最难得在这个时候。愿愿都是想帮助六道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愿发了之后无界修行，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每一愿都圆满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自自然然感应变现出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，以信德修成。他为谁修的呢？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苦难众生而修成功的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一切绝对没有人去设计，啊，没有人去制造，没有，啊，所有的一切统统是自然变现的，自然成就的，不可思议。这个道理跟众生造作罪业变现出的地狱是一样，地狱是个苦报，西方世界是个乐报，啊，全是从自性里头演变出来的。啊，我们是看看这个前面读过四十八愿，确实，弥陀不发这些愿，我们想不出来呀。他怎么会想得那么周到？啊，那我们纵然是想到了，不完全，挂一漏万，而且纵然想到了，没有认真去修行，这个愿是个空愿，不能兑现的。 法藏比丘有行动真干了啊，所以愿愿都是自然显现啊，法藏有能力造西方极乐世界，六道众生有能力制造天堂跟地狱啊，我们想想，六道众生能够建造天堂地狱，阿弥陀佛建极乐世界，我们就能相信啊，所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，也不是人制造的啊，你看跟极乐世界很相似，一个是纯净纯善，一个真是纯然纯悟，两个极端啊，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信心就升起来了，我们的疑惑就断除了，断疑生信呐！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幸遇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不在世间，他的遗教还留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到了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世尊的法运12000年啊，佛家讲法运，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讲影响啊，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影响在这个世间12000年啊，那么佛距离我们啊，佛过世距离我们现在3038年啊，往后还有9000年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有缘的众生遇到佛的经典，能信能解，能够依教奉行，都能够得利益。得什么利益呢？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一生成就无上的佛果，这是大利益事啊。啊，故名为大。又以此成呢，能尽一切诸法边际，故名为大。此成是大成啊，大成这一门学问，能尽一切法边际。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物理的去向的两个极端， 一个是宏观宇宙，那就是讲的边，这个边就是宏观宇宙。啊，底呢？底是微观世界，啊，量子力学。我们看这句经文，啊，大乘能尽一切诸法的边缘。能尽一切诸法的微观，边缘无限大了，微观是无限小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，这是一切诸法的边，小而无尽，没有底，小而无底，这是微观宇宙，今天称为量子力学。啊，大乘能尽，现在科学已经达到边体，但是不能够尽，已经达到了。啊，最小的物质已经达到了，就是量子，小光子，也叫中微子。啊，为什么说没尽呢？佛经里面讲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它里面有世界，啊，有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没缩小，这个小量子没放大，里头居然有世界。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普贤菩萨，他能够进入微观世界里面去参学，啊，那个里面有十方诸佛，啊，菩萨到那个里面去供佛闻法，啊，这个现在科学没发现，科学只发现这个小的物质，这个小的物质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没发现。啊，那么研究宏观宇宙的，对一切诸法的边，他看到了，但是也没尽。啊，科学的报告我们看了，啊，科学家说他们观察到宇宙边缘，而实际上只能看到全宇宙 10%， 啊，宇宙的边缘只能看到 10%， 还有 90% 的宇宙不见了。啊，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有尽，啊，大乘尽了，啊，大乘知道那90%的宇宙到哪里去了，回归自性了，凡是回归自性就看不见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自性里头没有现象，科学的研究必须要有对象，没有对象它就一点办法没有。啊，所以自性。净土里面讲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。 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。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没办法接触到它，它不是心理现象，我们的第六意识圆不到啊，第六意识要有对象啊，有精神现象，第六意识能圆到，它不是的啊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第六意识圆不到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连阿赖耶也圆不到啊，但是大乘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他全都圆到了。所以大乘能尽呢，这个尽这一个字可了不得了啊，超越了科学，超越了哲学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今天科学跟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用大乘就解决了，边底就解决了故名为大啊，这是十二门论里面为大乘呢简单讲了个定义，有宝积经第二十八说，诸佛如来真正正觉，正觉上面加了一个正正，真是不邪啊，不偏不邪，真是不假了，决定不是假的，决定不是虚，虚而不实的啊，这真正啊，正确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经上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真正之法，这不是虚妄的，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啊，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其他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其他一切法都会变啊，都有变化，唯有无上正等正觉永恒不变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每一个众生的自信啊，在佛法里面呢称他为佛啊，自信佛啊，称他为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阿弥陀佛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我们要学佛，目的想成佛，成什么佛呢？成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这是一门教育，究竟 圆满的教育。教我们永远离苦得乐，教我们永远破迷开悟啊！悟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迷是自性里头本来无的。啊，《起心论》里头说得好啊，本来没有的，当然可以断掉。本来有的，当然可以恢复。你本来有吗？只要把障碍放下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放下？现在就要放下。能够当下放下的这个人，在佛法里叫上上根人，还在大乘之上。啊，称他为上上乘人。啊，他能够听到之后立刻就放下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个示范。啊，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，入定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在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在五祖方丈室里面，在半夜三更，啊，祖师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放下了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五祖的衣钵传给他了。慧能那个时候24岁，啊，这在佛法里称为上上根人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在之前没有读过一部经。也没有听过一次讲，在黄梅祖师道场住了8个月，也没有进过禅堂。换一句话说，解门跟行门，他都没有沾到边呢。啊，听祖师讲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没讲完呢，大概只讲到1/4，我们想肯定是讲大意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放下了，放下就成佛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放下那个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境界完全相同。 我们能不能信呢？早年又怀疑啊，现在在大乘熏习了60年，不怀疑了。为什么？理搞清楚了啊，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稀奇事情。一切众生，人人皆有，个个不无啊。只是要你肯放下了，你跟慧能跟释迦没有两样啊，你为什么不放下呢？放下就证得大圆满，放下就证得大自在。啊，何必还是要贪念呢？这个桩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还真难。啊，这难的原因是什么？难的原因呢？前面我们读过啊，总在信心上出了问题，信不过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就做到了。啊，这信心不足怎么办？我们就是想到了，世尊在世为什么讲经说法49年？讲经说法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我们信心不足，唯有读诵听教啊，读诵听教，人人根性不相同。啊，最好的方法，别听乱了，别听太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对你断疑生信啊，会产生障碍。啊，最好的方法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世尊当年在世的弟子，几乎绝大部分，应该是说10之89，都是用这个方法证果的。这要细心去体会啊。啊，听，就听一部经。一部经，世尊在世，他不是讲一部经啊。哪有听一部经，听完之后他就能背出来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不过我们能想得到，世尊的弟子听世尊说法，肯定是像 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这三个原则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用这个方法听经就对了。为什么听经呢？可以得三昧，可以大彻大悟。啊，世尊，为神加持你啊，世尊许多弟子古佛再来化身大师再来，这些人会帮助你，容易成就啊。啊，那佛灭度之后，佛不在世了，我们就要记住一句话：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你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大乘修学总纲领，不除戒定慧三学。戒是什么？守规矩。啊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，开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得先得定啊，你才能开悟。啊，先学修得定，定必须要专一，所以念佛这个法门，佛在大集经上说，持名念佛是无上深妙禅，可惜没人懂得。果然念到一心不乱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不乱。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得定了。啊，这个定叫做念佛三昧。经中称之为一心不乱，你得到一心不乱了，继续努力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快的两三年，慢的五六年就开悟了。啊，这一开悟呢，就叫做理一心不乱，跟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阶级，同一个层次，同一个境界。啊，恭喜你，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啊。那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可以争取到的啊，记住，就是在放下啊，所以不能放下了，是我们严重的障碍啊。 贤首大师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里面讲的四德，第一个随缘妙用啊，我们没学到啊，这是菩萨第一德啊。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，妙就妙在此地啊，随缘是恒顺众生，自己没有意见，什么都好，欢欢喜喜啊，与一切众生结欢喜缘呢、啊，欢欢喜喜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叫妙用啊。啊，有我的意见，有我的看法就不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凡夫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了凡夫。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没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啊，阿罗汉是什么境界？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从六道里面醒过来了，不再干六道轮回的事了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，不能完全放下，不能立刻放下，一定要懂得慢慢来，先把执着放下。为什么？对你求生净土大有帮助啊！啊，执着不能完全放下，执着轻了，执着淡薄了，你往生同居土就有把握。就不错了，欧耶大师说他就很满意了啊，能到极乐世界了，取得往生的资格啊，就是决定不过分啊，决定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个人做阿鼻地狱的业，我们去劝他，他接受了，阿弥陀佛好，他要不接受呢，阿弥陀佛也好那不接受他堕地狱没错，他不堕地狱他回不了头来，堕地狱是消他的罪业，这一消消掉了，他就从地狱出来了。啊，遇到佛法，他阿赖耶的菩提种子就发芽了。啊，他必须通过地狱那个关，他才能出得来。所以，好事不要执着，啊，也不要求惋惜。那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不好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好事啊，烦恼习气淡好，烦恼习气太浓了这一生不能往生啊，所以修行在哪里修？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在工作里面修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处修啊，叫真修行啊。 啊，真成就啊。啊，这是帮助众生利大苦得大乐啊，真的说得大利益了。宝积经说的好啊，啊，诸佛如来正真正觉苏醒之道，故成名为大乘。啊，那么诸佛如来正觉苏醒之道是什么？就是戒定慧。在本经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，我们遇到事情起心动念了怎么办？为什么会起心呢？习气嘛，自然就起心动念了。古大德教导我们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念起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头起来了，不怕念起，念是你无时无明习气，你这个念头不起，你不就成佛了吗？你就不是凡人了。在六道里头，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？哪有不分别执着的道理？啊，所以这是正常现象。重要的呢是觉，觉什么？就是回头。啊，一回头啊就觉悟了。净宗的回头就是这一句佛号。啊，念头才起，离开阿弥陀佛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化掉了。所以第一念是妄念，第二念是阿弥陀佛。让你的妄念不继续。啊，要让你的正念继续不断。啊，正念是念佛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念其他的，你造轮回业。善念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，恶念是三途苦报啊。你把念头一转，阿弥陀佛，不造轮回了，所造的是净业，果报在极乐世界。要常常想起来，要常常能用得上，你就真的受用啊。这句话你知道用不上啊，常常忘记，那问题严重了。这就是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。啊，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。发菩提心，警觉心就是菩提心。 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一个愿心是求生净土，就是诸佛所行之道。诸大乘者，即常住于如上大乘法中之人。啊，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是常啊，要常住啊，一天24个小时，你有多少时间住在佛号上？有多少时间住在杂念上、妄想上？你去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我这样下去能不能往生。不要问别人，别人给你讲的是假话。问自己真实啊。啊，如果我们的正念超过妄念，是好事情，不一定能往生。啊，从前李老师时时提醒我们，一天24个小时，你能够每天念佛10个小时，不错了，你还有14个小时在妄念上，你有把握往生吗？真的没把握。只可以说你在净宗法门里头结了善缘啊，你不一定能往生。而往生真正的条件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叫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真正条件啊！你每天念一句两句都没关系。你都决定的是，为什么心清净，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你用真心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是用佛心在生活，你用佛心在工作，用佛心待人接物啊。虽然没有念阿弥陀佛了，你那个心时时刻刻跟佛相应，啊，佛的心念一些苦难众生，你也是天天念一些苦难众生，啊，念苦难众生这个心你没有洗掉。啊，这样的人就是经上常讲的一念神念的都决定我死。啊，临终是一念神念，平常也是一念神念。啊，念念跟佛相应，他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确实没有其他夹杂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，后头这四句话说得好，当知是人，绝非凡小。这个人，他决定不是凡夫，不是小乘，虽是肉身呢，也名菩萨了。啊，你看那个样子，他是凡人呐，但他真的是菩萨。 啊，他起心动念，所思所作的，跟佛菩萨没有两样。诸大乘者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一段呢，清净心。啊，我们看清净心。清净心，无依无垢，净心之心也。头一个没有疑惑，第二个没有染污，这是净心之心的，没有疑惑是智慧，没有染污是福德。中阿含经41愿，清净心，净脱淫怒痴，成就于三明。淫是贪，怒是嗔，痴是愚痴，因为经中的句子他一句五个字整整齐齐啊，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贪嗔痴，后面还有两个字慢、疑，脱是脱离，净是干干净净，把它都断尽了，连根都拔掉了。啊，贪嗔痴成为三毒。加上慢跟疑，五毒啊！啊，经大乘经上常讲三毒啊，实际上后头还有两个附带的，没有说，我们也要知道啊，都要把它包含进去。这个五样东西地狱五条根啊，啊，佛在经上讲啊，贪嗔痴慢疑地狱五条根，只要有一条你就堕地狱了，五条通通去除，那是什么地狱？那叫无间地狱，苦不堪言啊！这五样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苦受难。愚痴颠倒，这冤冤相报啊！你要是冷静去观察了，太可怕了 要不是佛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救？啊，什么时候知道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？啊，今天灾难太多了，有同学在网络、在新闻把这些题目汇集起来告诉我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这三个月，全世界地震、海啸、火山爆发，啊，还有人祸，啊，单单是新闻的标题有200多个啊，三个月啊，200多起，怎么会这么多啊？你要是很冷静去观察，它真正的起因就这五个字。贪嗔痴慢疑，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贪婪所感到的是水灾呀，江河泛滥了，海水上升。都是这个所感的感应吗？啊，众生心有所感，环境它就有对应啊，山河大地它就有应了，尘秽火灾呀，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干旱都是属于火灾。啊，尘秽惹的祸，啊，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。啊，我们听说美国龙卷风有几百次。史无前例啊，从来没听说过啊，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啊，飓风、台风都是愚痴所感的啊，傲慢啊，功高傲慢。所感的是地震地震带来的海啸啊，尤其可怕的是海底的大地震啊，那个海啸破坏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几秒的中里面一个农村一个都市就没有了，怀疑更可怕 怀疑是什么？信心失掉了。啊，今天社会有许多人说信心危机，应该是各种危机里面最严重的信心危机。现在人真可怜，连自己都不相信。他能相信谁？啊，不相信父母，不相信师长，啊，不相信祖宗，不相信圣贤，当然佛菩萨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他已经失掉一切信心，对什么都怀疑，怀疑所感的是大地松散不坚固了，啊，山会倒下来，啊，会有土石流，会有走山，啊，大地会陷到海底，都是怀疑，啊，疑惑的反应呢，啊，这些灾难是贪嗔痴慢疑所感召的，不是自然灾害。自然注意点记住，自然绝对没有灾害，啊，自然是一切美好的圆满。啊，圣贤之道没有别的，就是随顺自然。那个所谓感得的是风调雨顺呐，天下太平啊，啊，消灾免难。随顺自然就是这样的，破坏自然麻烦就来了。所以一切灾难无不是心行不善之所召感。那对我们个人来讲，这五样东西是带给我们疾病的根源。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是我们得病的病因，真正的第一个因素，无论得什么病与这个肯定有关系。啊，所以能够把这五样东西统统摆脱掉，全都放下掉，你的身心健康，你不会有病痛，你所居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少灾少难啊，纵然有灾难也不太严重啊，不会造成重大伤害。所以佛教我们两句话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啊，这两句话你要真听懂了，真正依教奉行的，确实能够自度度他。啊，保住自己这一生的智慧福德 也能够帮助你的周边啊，你居住这个范围。消灾免难啊。不能不重视啊。下头一句成就于三民。三民跟六种神通有连带的关系。啊，六通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成为三明。啊，称三明呢是化身菩萨以上。第一个叫天眼明。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的天人天眼洞视。天耳彻听，换一句话说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是六通啊，你是三明啊。能不能相信呢？能。为什么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这个说过。阿弥陀佛讲的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阿惟越智菩萨有三明。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了。啊，你得到这个天眼，这是普通菩萨都没有的。啊，你能够对于变法界虚空界。你能看透了啊！你有这样的能力啊！第二个虚命，六通里面叫虚命通，这个地方叫虚命明，也就是从无世界以来。生生世世无量劫，你全清楚了，不是知道过去一世二世啊，啊，三十世五十世啊，啊，能够知道过去无量劫。通通清楚了啊！第三个叫漏尽啊，在二乘全教菩萨叫漏尽通，此地叫漏尽明。漏是什么？烦恼，烦恼习气通通断干净，一点都没有。啊，虽然说的是三样，那我们就连到就会想到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神足、样样都圆满。这六种能力恢复，这六种能力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而是我们迷失自信之后啊，失去了这能力，失去了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看到阿罗汉。辟支佛、菩萨六种神通都非常羡慕啊，他们六种神通不圆满 啊，你像阿罗汉，啊，阿罗汉的须弥通只能知道五百世，啊，过去五百世他知道，啊，五百世在之前呢，他也不知道。啊，三明就不一样了，一直到无始劫，他全知道。啊，他的这个能力，这算是德能，智慧德能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。啊，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，在极乐世界看到。啊，烦恼断尽，无始无明烦恼断尽，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，其如大般涅槃。啊，也就是一般世俗讲成佛了，啊，是这样的境界。三明还有一个说法，也是大乘教里说的，第一种叫菩萨明，意思指的是般若。啊，菩萨名，菩萨成就般若智慧，般若是自性的本具的，啊，必须，破无明，般若智慧才能现前，所谓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般若明啊，菩萨成佛了，三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。第二种呢，诸佛名。诸佛名讲的是天眼，就跟前面三名里面第一个天眼啊，对于变法界虚空界，他所看到的就像在面前一样，没有一丝毫障碍。经里头的比喻啊，说菩萨的天，佛的天眼观变法界虚空界，就像观手中的阿摩罗果一样，看得那么清楚，那么透彻。第三个无明明，就是前面三名的这个漏尽名一个意思啊，无明明，无明明，它真正的内容是知道变法界虚空界，毕竟空寂，一无所有。所有一切现象皆是幻象啊，就像大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菩萨啊，佛看清楚了啊，这两句话连在一起，这个因跟果明显的 摆在我们面前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三明六通失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贪嗔痴慢疑，你这个能力失掉了。如果你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这个能力就恢复。啊，所以五毒是障碍我们的自信的三明六通，障碍了。障碍去掉之后啊，我们的三明六通啊，马上就恢复了。如是清净心，功德难思啊，功是功用，就是它的作用。啊，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般若智慧，自性里本具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以前面我们讲过，真正相信，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，你会得三昧，你会开悟，你要真正修心，真正那么看法。这是一个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能相信。他不怀疑，啊，每一天诵经就诵一部一通，是无量寿经。我每天诵就这部经，一生就这部经，绝不犯第二部经。这一门深入吗？你要是下定决心。我干十年，你看十年之后你是什么样子？你不是凡人了。肯定超过凡小。啊，可是你要不相信，你还要贪多，这个想学那个想学，你就把你自己毁掉了，你十年空过了啊！十年学什么东西？学你学一些常识，浮浅的知见啊。我们今天的话叫知识，没有智慧呀、啊。你所学的是知识。知识里面有贪嗔痴慢疑在里头，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的福德。啊，自性里面的智慧、福德、相好，通通不能现前。啊，这就是。佛在大乘教常常叹息的可怜明者，真可怜呐、啊！路走错了，他果真要一门深入，十年成就不得了啊！啊，十年能证果。啊，小乘能证须陀洹呐，大乘能证初性二性，甚至到三性菩萨了。啊，机会在面前， 真叫做当面出口。那佛菩萨的话，谁肯相信？谁肯听？啊，这个地方清净心的标准说出来了，净土贪嗔痴慢疑，把我们的染污完全放下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的样子就是成就于三明。如果这六种神通没有现前，就说明我们清净心没证得，你还是被染污了。这是标准在这里。啊，这个东西害死人呢，害得我们生生世世过这么苦的日子，不是别人的，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啊。故十方佛赞品位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随愿皆生也。啊，一念净心呐，这一念呐，为什么？一念净心就是一念真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全用的是妄心，啊，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真心的。记住，真心从来没有失去过，就是真心里头夹杂着贪嗔痴慢疑，把我们的真心的德用啊破坏了啊，把这个夹杂的淘汰掉，我们真心的德用就现前了啊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不能不放下。啊，不放下，我这一生就不能往生，这一生就不能成就，还得继续搞轮回。搞轮回一定要记住，决定堕三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造了三途业。啊，杀盗淫就是三途业，有意无意杀害众生。啊，所以一念清净心就是你一念当中啊，里面贪嗔痴慢疑统统没有，这叫一念清净心。啊，随愿皆生。啊，你有求生净土的愿，有求清净阿弥陀佛的愿，你就必定能生。一如上之清净心 归向无量寿佛。故云：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佛。这八个字好啊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。那真的祝福你，恭喜你，你功德圆满了。啊，清净心一定要记住，绝不夹杂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叫清净心。如果夹杂贪嗔痴慢疑，这叫染污意。啊，它不叫心，叫染污意。去掉染污，染污意就是清净心。它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勉励同学，我们真学佛要放下十六个字，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名闻利养，要放下五欲六尘。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要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，我讲的这十六个字，这十六个字放下了，是不是清净心现前了？没有，清净心现前你就成就了。我这个讲放下，没彻底放下。啊，放下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残余留在了你。啊，但是只要你能肯放下，逐渐逐渐的接近大门了。是我这个方法带大家到大门口啊，到佛的门口没进去。那进去呢，进去我带不进去，要靠自己努力啊。为什么呢？得用佛的标准啊。那此地的标准是净土淫怒痴成就于三面，他恭喜你，你不但进去了，你登堂入室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往生，不是同居土，也不是方便土，十宝庄严土啊！这个地位太高了啊！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，很稀有，我们没有能够进拓，我们只有一个拓，没有进啊。也就是说，把贪嗔痴慢疑把它降温啊，尽量把它减少啊，减少一分，我们跟极乐世界就接近一分啊，减少两分，我们就接近两分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啊，尽量把它减少啊，这是一般人呢可以做得到的 啊。所以这烦恼习气这个五种最严重的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一年 比你轻，然后能做到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。你可以一点都不怀疑了。那无论什么时候，你一定清清楚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你一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。这个两句话可不得了啊。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啊，心里头只有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慢慢全放下了，我都不要了啊，这样就能成就啊，就能够证得圆满。那这是心经在佛土经，这个心经就是清净心。那念佛的人应当把这个作为我们修行第一个目标。啊，不是念佛多少，是不是清净心现前了，这个最重要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